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中老年人也有网瘾了，怎么办？随着互联网的适老化改造，越来越多中老年人会使用智能设备。然而网络平台的投其所好，社交趋于网络化等原因，让部分中老年人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沉迷其中。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统计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到64.8分钟，甚至有0.19%的老年人日均在线超过10个小时。那么中老年人群的上网行为是怎样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老年人为什么会如此沉迷网络？离开网络会出现戒断反应吗？最美不过夕阳红，社会家庭如何为中老年人牵起纽带，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心理中心教师孙大强，欢迎您，孙老师。 好的，哎，谢谢吴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嗯，另外一位呢，邀请到的是心理学者、北京社会心理联合会科普委员会副秘书长叶壮，欢迎您，叶老师。 你好。 嗯，那今天这期节目呀，咱们要聊一聊中老年群体过度使用网络的行为。啊，小的时候呢，父母啊会防着孩子沉迷电子设备，可是长大之后呢，这子女啊也会担心父母上网成瘾。那我们看到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啊，有51%的中老年群体日均上网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呢，超过了全国网民的日均上网时长。还有一份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当中披露啊，有0.19%的老人在手机 APP 上日均在线使用的时间啊超过了10个小时。全国呢，可能有超过10万老人在手机网络上呈现非常孤独的生活状态啊，几乎全天候的都把自己绑定在了网上。那孙老师啊，您认为老年人的这种上网频率和时长是正常的吗？您周围有没有老年人频繁上网的案例呢？ 其实身边的话肯定有啊，包括我自己的家人，我的母亲也是这种情况。可能有时候是外出游玩啊，在家的时候的话，一边看电视，然后一边刷着手机啊。包括的话，这个邻居啊，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的话，很多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基本上是机不离手啊，机不可失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老年人的上网频率时长是否正常呢？一般来讲的话，其实也有一些这种关于所谓的这个网络成瘾，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做这种网络的过度使用，就是关于他的一些评估啊，是不是达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个时间的长度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那么4个小时一般而言它是一个临界值。4个小时就 是4个小时。 哎，对对对。但是这个方面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心理测量啊，心理评估啊等等之类的，主要其实还是针对这个青少年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针对老年人比较少一点。当然考虑到老年人的这种实际的这种健康程度啊，肯定是不是如日中天的一个状态了，这个包括这种视力啊，包括颈椎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啊，一般来讲是处在一个下降状态。青少年如果说4个小时，我想老年人的话如果超过4个小时，可能会比青少年可能面临一个更不利的一个局面啊。那大概也应该是4小时算是一个临界值。 是的啊，可能4个小时是一个临界值。那叶老师啊，您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报告当中啊，说到老年人上网时长过长、频率过高的这个情况啊，也谈谈您身边的一些案例吧。 我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上网的时长和频率是不是正常，主要取决于什么？主要取决于这个老年人对于上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需求。你比如说我周围有些老年人，他上网干嘛呢？他主要看网课。我周围有一个老爷子，我觉得特别棒，老爷子天天在网上上网课学二胡， 他在上网学二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很难界定他到底是在上网啊，还是学习啊，还是休闲啊，其实比较难界定。那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比较好的，他其实你要说他不正常很难。但是有的老年人他上网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有的老年人是沉迷于网络上的一些他很有吸引力的内容和信息，你比如说一些短视频，他在这些 APP 的使用的过程中本身就吸引你沉迷于其中。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一些比较针对于老年人开的一些电子游戏，不要以为现在老年人不玩电子游戏，有的老年人玩起来也挺凶的，但那个电子游戏年轻人不爱玩，因为它专门就是给老年人设计的。那实际上我会觉得这种投入的过程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一种沉溺以及时间的消磨，我觉得可能它会往不正常的方向更偏一点。 嗯，是的。对于老年人的上网行为还是要区分来看啊，有一些是有益的，有一些呢要严加注意了。那么人民网啊曾经报道过这样的案例，说有的老人啊为了在网上玩这个斗地主，把家里淘汰的这些智能手机啊都翻出来注册了账号。还有的老人啊凌晨三点不睡觉，在微信群里啊发这种砍价的网购信息，结果呢是买回来一堆用不上的东西。有的儿女啊就求助说，父母上网成瘾而且不听劝说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心理医生呢？那孙老师啊，我们看到媒体啊会形容老年人频繁上网是有网瘾了，那怎么判断是不是网瘾呢？有没有必要因为老年人的过度上网而求医问药呢？ 那么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说形容他频繁上网就是网瘾，我想这种本身的这种标签本身是不正确的。就像现在啊，我们这有些人包括一些媒体啊，有时候会把一些成年人在社交当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比较内向，不太说话啊，不太懂人情世故等等等等之类的啊，就一般我们说内向吧啊，或者说是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弱，把它这统称为说叫做这种自闭症。但是实际上自闭症严格来讲的话，一定是儿童三周岁之前确诊的，而且是有脑功能区的病变，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这有些标签呢，可能贴的重了一点，可能比较吸引眼球。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有善意的，是希望引起一个广泛的关注。那么这里面频繁上网是否就是网瘾，恐怕是不一定。我想这里面其实国内也做过一些调查，我们很多老师其实上网的频率和上网的总时长有的时候可能比学生还要多。但是我们可能是因为什么呢？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包括的话随着智能手机啊，还有什么微信工作群啊，大家在这个路上只要您不是在开车，可能随时的话可能要看看有没有工作信息，可能还有一些项目要跟进等等有可能的。所以的话这里面是不是网瘾也要看看你这个使用的目的，你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另外的话判断是不是网瘾，包括其他的我们说的各种成瘾行为啊，非常关键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能不能控制住自己这种冲动。比如说你打麻将，我们说那种就不是干净麻将了，比如说玩钱的，你说你玩过几次你发现你这个手气不好，或者你的这个技能还是太差了，这个钱已经输了不少了啊，那咱控制一下，咱以后不玩了，对吧？这种就不能说的上瘾。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赌徒，那他控制不住，那是属于上瘾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各种成瘾行为的标志是什么呀？就是戒断反应。就是万一就是你上网的时候你可能感觉特别爽，是吧？你跟整个互联网世界打成一片了啊，然后你在上面可能有很多真真假假的各种朋友等等之类的啊，你有很多身份。但是一旦给你断网了呢，对吧？无论是 WiFi 不好，还是数据流量不够，还是说停电了，你这时候是感到手足无措、抓耳挠腮，甚至脾气都失控，这时候感到特别的焦虑啊、抑郁等等之类的。那么这叫戒断反应，就是我们说戒断就是戒除的戒，断就是断掉的断啊，断舍离。这个时候如果你反应特别强烈的话，当然我们一般指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判断你是否是上瘾的这么一个依据或者一个指标。那么如果说老人的话，他说频繁上网，但是他可能因别的原因，包括很多老人的话可能有些老年病，对吧？他可能要经常查一些关于药物的信息啊，或者是关于这个吃药的一些时间的等等之类的，这些也就是说他是有的放矢的，知道自己是干嘛的。这都是有控制的，这些的话可能不能简单的是说是就是一种网瘾。那么另外咱们刚才也说到，是不是必要因为这个老年上网而求医问药呢？看程度吧。其实现在我们一般来讲有时候说这个叫网瘾啊，网瘾 啊，包括学校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专门要做一些关于这种网络成瘾的学生的一些这种心理的干预或者培训。 嗯， 但其实这个词儿呢，现在并没有得到这种业内的或者专家的这种一致的认可。啊，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把它完全说归在这种说是疾病的这么一个范畴啊。一般来讲还叫做这个网络的过度使用。 嗯， 所以很多时候不一定说要是说是上网求医问药，有的时候啊，原汤化原食。那么老人在家里面为什么总上网呢？对吧？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心理问题的根源是跟关系，特别是跟家人的关系相关的。有的时候可能更多要从家人的关系去入手，可能更是一个治本而不是治标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是的啊，所以先不能够贴标签哈，子女要观察父母的上网行为是不是会失控啊，是不是出现了戒断反应。那叶老师，您觉得判定网瘾有哪些指标呢？ 网络成瘾或者电子产品使用成瘾现在是有临床这个症状的。 嗯， 但是呢，不管是子女还是媒体，非专业人士实际上是不能给一个老人说你今天确诊了就是网瘾，这是很难的。但是我可以给各位提供一些方法，从这些方法你可以去看现在这个上网到底对于老年的生活有没有产生一些比较直接的影响，需要不需要去找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的大夫来进行干预。其中最典型的一点就是他已经影响了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你比如说因为我就要上网，我晚上不睡啊，凌晨三四点群里边给人们发东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没睡觉嘛。那因为要上网所以不睡，因为要上网呢所以饮食不规律，因为要上网以前的老哥们儿天天一起是不是打打球，老姐妹天天一起跳广场舞，现在不去了。或者是因为上网就开始出现了撒谎和欺骗的手段，比如说骗子女我没买呀我没买呀，或者骗子女这东西没那么贵，或者跟子女非得呛呛叫板说这个东西你们说都不对，这个东西它对我就是怎么怎么样。那实际上它就严重的影响他的社交和对他的重要关系。那所以我们不能单独说啊，你上网超过八个小时或者你上网超过四个小时那你就是网瘾。那现在很多工作的人，人家天天就工作就是上网要完成的，天天上网超过八个小时，你说人家有网瘾这也不合适。对于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上网时长是一个参考要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个人情感以及你的社交关系。而这个社交关系里面，家庭关系和个人的同伴社交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 嗯，是的，不能够把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混为一谈，更不能因为虚拟生活而扰乱了正常的生活。那么中老年群体上网的主要行为是什么呢？有一项调查就显示啊，他们上网主要是为了看新闻资讯和学习新的事物、新知识，这部分的占比呢超过了 70%、啊、而玩游戏啊、购物啊、刷剧啊等等这些在年轻网民当中啊非常喜欢的行为呢，在老年群体上网行为当中的频率是偏低的。那另外呢，从中老年人的网络消费偏好来看呢，他们的这种消费额度呢，有一半是在100块钱之内的啊。那超过500块钱的这个消费比例啊，是很低的。那孙老师，您觉得，一部分老年人过度上网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这个老年人群上网呢，他和这个年轻人可能不太一样。年轻人的话可能刷短视频呢、游戏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老年人的话社交和短视频也不少，但玩游戏的其实倒确实是不多。 嗯， 而您说的话上网主要是为了看新闻资讯和这个学习新的一个事物。我想这里面的话频繁上网背后的话这个心理状态其中一个其实非常大的一块，那这是一个孤独的问题。包括咱们现在也知道中国的话现在是面临一个老龄化的这么一个问题，特别像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啊，这个是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上海可能是国内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城市啊，北京现在也是。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中青年呢又是社会上我们应该说是工作啊，然后这样一个主力军，那么平常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伴这个老年人。那么老年人其实也是有他的心理的需求，包括我们说人是什么，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不对？这是马克思所说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也要寻求一种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啊。但是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已经退居二线了，可能除了给子女带娃之外，可能其他的真正的属于主流业务的事情非常少，他们也是需要一种被需求的感觉，被需要的一个感觉啊。那么这里面的话，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又这方面的话诉求不能满足，有的时候会感到还是比较孤独，像我们说门前冷落鞍马稀了，孤独。 那么在网上，其实这一点和年轻人其实很像的。 嗯， 因为年轻人里面上网啊，打电子游戏啊，在网上希望能够得到某种头衔，称王称霸的。其实往往在现实当中的话，可能是孤独感是比较强一点的。他希望在网络这个虚拟现实当中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表达，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东西。 嗯。是的，内心感到孤独应该是中老年群体过度上网的最重要的原因。那叶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呢？ 我觉得它的出发点有两个点。第一个要素一定是因为互联网目前对于生活的影响已经非常直接了，直接到了老年人也会意识到，我必须要借助这个工具。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这个老太太自己做的短视频啊，很开心啊，就你不管那个短视频做出来，年轻人觉得哎，是不是有些太老气了呢，但是他自己本人很开心，为什么呢？说明这是一种拥抱新技术的体现。那我觉得这方面的出发点当然是值得认可的，我觉得很好。那另外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拿互联网来当做自己心灵的避风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需要稍微大家关注到一点，关照一下了。就说我们今天发现很多老年人上网，他之所以去消费网上的这种内容，消费网上的社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实际上不太，就是他不太有机会。我们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候鸟老人，那这部分候鸟老人呢，就可能是从三线城市、四线城市，来到了一线城市，甚至超一线城市来帮自己的孩子带孙辈的。那这批人平时带孩子之外，上网使用电子产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很多爸爸妈妈跑过来跟我说，你说我让我爸妈来城里边帮我带孩子，结果我看他一闲下来就玩手机，一闲就玩手机，这也影响这个孙辈啊，对不对？但是我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因为他离开了自己原先熟悉的安全的舒适的圈子和环境。那么在这种过程中，互联网自然而然就成了这种慰藉的可能性。一开始他可能就拿这个手机给这个老姐妹们打打电话，播播视频，但到了后面他就会发现这里边的内容和这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事，甚至消费行为本身都可以很好的帮助他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带来的焦虑感。那这方面的出发点我觉得是更需要我们去关照到的，就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老人他之所以频繁的上网，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去展现自我的价值感。我为什么让你帮我来砍价呢？因为你这一刀一砍，我这儿便宜五毛钱，你那儿也便宜五毛钱。也许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五毛钱不重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种事物的背后就是跟你其实潜意识的表示，你看我有用啊，你看因为我给你发这条，咱们俩人合才省了一块钱呢，对不对？ 是的。都说最美不过夕阳红，当中老年人在现实当中无法找寻到价值感，那么到网络的避风港里寻求慰藉似乎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这种过度依赖网络的行为消耗的是身体健康，也消耗了现实当中重要关系的情感储蓄。那么应该如何建立基于线下生活的成就感、满足感、幸福感？如何帮助中老年群体提升网络素养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中老年人也有网瘾了，怎么办？随着互联网的适老化改造，越来越多中老年人会使用智能设备。然而，网络平台的投其所好、社交趋于网络化等原因，让部分中老年人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沉迷其中。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统计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到 64.8 分钟，甚至有 0.19% 的老年人日均在线超过10个小时。那么，中老年人群的上网行为是怎样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老年人为什么会如此沉迷网络？离开网络会出现戒断反应吗？最美不过夕阳红，社会家庭如何为中老年人牵起纽带，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心理中心教师孙大强，另外一位呢是心理学者、北京社会心理联合会科普委员会副秘书长叶壮。再次欢迎两位。那么说到中老年群体过度使用网络呀，就不得不提及网络世界的欺诈陷阱。 媒体啊就曾经报道过贾进东的爱情骗局啊。为了和明星靳东结婚，江苏的黄女士奔走外地，放弃了现在的家庭，要给贾靳东转账啊，急得连头发都白了。家人朋友呢不止一次劝告他这是骗局，但是他仍然执迷不悟。可最终发现啊，这个所谓的靳东是不法分子冒充的。那么这起贾靳东的骗局事件啊，当时让很多人意识到，网络安全意识不强的中老年人已经成了诈骗对象的目标。互联网企业监管部门啊，也在加强监管，加大对于行骗者的惩处力度。那孙老师啊，如果请您来开导一下可能掉入网络陷阱的中老年人，您会怎么做呢？ 其实的话，我们有一个可能有个前提，就是老年人的话，我们想有时候说这个眼睫毛里面都是智慧啊，吃的闲言非常多，是不是？有所谓的行万里路嘛。那么老年人的话，这一辈子其实他有很多他的经验，他的智慧总结在里面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反思，就是说这些老年人啊，陷入网络陷阱了，被骗了，那么是不是真的说是他们的知识储备不够，还是智慧、智商是不是这方面不够？我想有一些人的话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互联网时代，你像00后，他们就是互联网一代，所以他们对很多东西可能很熟悉。而这个早一代，甚至包括现在中年人，他都不完全是互联网一代，有些东西可能搞不清楚。所以在这方面，老年人经常成为这个各种网络的电信诈骗的啊，这么经常犯罪分子下手的这么一个对象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可能确实有些老年人对这方面知识储备是不足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可能不完全是一个知识储备的问题。比如说的话，其实包括贾靳东也好，还是说的话其他的很多，我们说这种在街头巷尾也看到有些这个年轻人啊去兜售一些东西，会专门找老年人去。你会发现这些年轻人的话嘴都特别甜，对这些老年人的话，哎，大爷啊大妈呀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就差直接叫爹叫妈了。而很多老年人的话其实也面临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不就是子女不在身边的，不在身边啊，没有时间去交流。要么的话有的是在身边，因为子女平常也都很忙啊，工作之余的话有时候心情可能也没那么好，有时候脾气也不一定很好，家人在一起有时候说话有时候没那么顺当啊，尽管是亲子之间，对吧，一个家庭应该其乐融融的。老年人的话从这些，他其实有时候可能也知道对方的话可能也不怀好意，可能是个骗子啊，对方的话叫的这么甜，但是的话他心里面很受用，有一点点的是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愿挨。另一个的话是这个公安系统的一个朋友啊，我们也曾经交流过，那么像电信诈骗，有些老年人他为什么会中这个圈套啊？有些老年人的话他是希望要给子女的话哎多赚点钱啊，因为子女工作很辛苦，对吧，或者最起码给自己赚出一点医药费来，养老费来。那么他们就可能会信了一些这种其实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瑕疵的一些东西啊，明显的话可能有些地方应该来说的话是有问题的，有漏洞的地方，相信了。相信了之后，但是为什么他们后来的话这个跟子女他不会说真话啊，他往往会说我当时为什么会被这个电信诈骗了，或者贾靳东的时候为什么相信了，他会说哎呀那时候电话有狐仙把我给迷了。对吧，我突然间脑子一晕，我不知道怎么着的，我就给摁错键子，就把这个钱发过去了。他不敢跟子女直接说是我为了啊你们怎么怎么样的。因为的话有些老人一旦这么说的话，也许子女以后再也不会给老人这个账户了，不会给什么零花钱了。给什么零花钱了。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这里面之所以有这种问题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平常老人和家人和子女之间的这种沟通可能是沟通不良。也可能是本身就沟通不善都有可能，那么也导致有些遇到一些这种问题的时候，那么老人的话他可能怎么样，他和家人和本来应该最亲近的最相信的人，那这里面的话他这种情感寄托是不到位的，他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更愿意从外面找一些东西出来。 是的，其实因为啊现在反诈骗宣传的普及啊，中老年群体反诈骗的意识啊在不断的增强，怕就怕这骗子语言太甜蜜，手段太狡猾。那叶老师对于潜在的网络诈骗风险，您有什么建议给中老年朋友呢？ 我其实第一个建议是告诉大家先别这么担心，因为最近的一些数据会看到老年人的消费啊，因为国家最近反诈呀提得非常到位，老年人在网上买东西也逐渐变成习惯，然后电商平台想骗老年人钱这个事儿呢越来越难做，那最近有些数据表现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老同志们在上网的过程中也在学习，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老年人的网络素养，我们需要给他们一点的时间去成长。现在看来这种成长效果也非常好，大量的老年人现在上网上的越来越多，当然中陷阱上套路的相对而言也就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呢，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对这事儿太揪心太担心，因为老年人其实也在进步，也不是说一直都什么都意识不到，处于懵懂之中。那第二点呢，我是非常建议老年人注意这么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互联网上的交流跟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其实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就所以你不要认为一个人现实生活中是这个样子，到了网上他想当然的也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你看现在年轻人对这点认识的很透彻，因为人家十几年前伴随着中国互联网就一起长大，但是很多老年人现在可能接触互联网来就已经开始短视频，或者来就已经开始看各种各样的流媒体推送，然后大数据的推送，那对这一点可能暂时意识的不是特别清晰。那尤其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线上线下的资源交换，这是大家第一个应该警惕的。我在网上给你个啥东西，你在网下给我个啥东西，或者你必须在网上给我个啥东西，我会在网下还你个啥东西。那这种东西是一定要非常非常警惕的，不管它发生在你玩的游戏里边啊，你在的这个短视频平台里边呀、甚至发生在你看那个新闻的评论区里边，这都是存在风险的。这种线上线下交易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规避。那第二点呢，就是我非常建议老年人更多的去建立自己的隐私意识。我发现现在很多老年人对于自己的隐私意识建立的不够到位，密码要不就是12345678，要不就是12345678，要不就是8888888啊，对对对，基本上很多老年人自己设置的密码是什么呢？顶多就是儿子的姓名加上这个儿子的生日的后四位，对对对，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建议老年人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隐私保护。但是今天这个隐私保护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指纹，还有你的面容的这个面部解锁功能，这些东西都不要说我看这东西方便我就给人家开了。这三点做到位，陷阱能规避掉一大半。 是的，建立隐私意识啊，在当下尤其值得注意。过去说时间就是金钱，现在说信息就是财富，这也不为过。那么两位刚才一直提及沟通和关系的重要，孙老师啊，对于老年群体怎么样安排好生活啊，以及家人社会可以提供怎样的帮助和陪伴，您还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们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啊，埃里克森，他把人的一生啊是分成八个阶段啊，当然的话他是把最后一个阶段是65岁及以上。很显然这位学者呢当初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我们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78岁了，有很多的高龄老人。那么他认为啊，其实到了这种人生的这种晚景晚年的时候，比如说65以上，那么现在我们可能75甚至85以上，那么非常关键的是感到人生的一个是感到圆满的感觉，当然不可能是完全的一个圆满，但是要相对圆满。另外的话就是感到自己是被需要的，这个是特别关键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一个是我们有的会感到自己不圆满，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可能因为为了孩子的问题啊，然后家里面条件可能不太好，比较委屈的从事了一个自己不想从事的一个行业啊，可能这个行业赚钱比较快比较多，但自己并不想做，自己的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啊，一辈子都是在为别人为家，当然也应该为别人考虑为家族考虑，但是自己在哪啊，他可能没有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这个作为子女也好，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好，那看看从其他的某些方式能不能给这个老年人再圆回来一下。当然的话不太可能是在做一个什么专门的职业去做这个事儿了，这可能就是不太现实，对吧？极少数人可能会这么做，比如说齐白石比较岁数大的时候才真正从事这个绘画这个行业。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被需要的感觉也特别关键。我们有时候可能非常的关爱老年人，但是在关爱的过程当中呢，又怕老人累着，怕老人被碰着等等之类的，其实剥夺了老人其实作为一个人他很多事他愿意，我们人都希望什么？有自我的主宰能力，我能行，我愿意，我应该，是不是把这个给剥夺掉了。这个曾经有过这种实验，就是在这种敬老院啊，让分成几个组，比如说这一组让你也是这种吊篮啊，那一组也是吊篮，其中一组的话跟老人说的非常明确，你们自己去照顾啊，我们到时候定期来评比看你们哪个屋子的照顾的比较好。然后另外一组就是你们这几个屋子的啊，只许看，可以拍照但不许碰 啊，我们是定期会有人过来来去修剪啊这些绿植的，你们不许碰。结果会发现那些让他们自主照顾这些吊兰也好绿萝也好这些老人，他们的体征都向更好的方面去发展的，原来三高的好了，三高也降了，是不是？那那些不让他照顾的，只能看不能摸的，那么这些的话这个体质是朝着比较差的方向去发展的，因为感到老了老了，被人嫌弃了，不中用了， 嗯， 这个是大的方面。当然另外的话，我想这个我们人生有时候这种都要实现一个自我，我们所谓自我实现，那么的话就是还是多元化一点好一点，生活不要太单一啊，你愿意出去遛遛鸟养养宠物，还是说哎打打太极拳，对不对？还是说的话唱唱歌啊广场舞啊都没关系，就是说整个的生活不要太单一了，要多元化一点，多元化一点。而且多元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人的这种整个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它信息渠道才会更开阔一点， 嗯， 认知的层级可能会更高一点。这样的话前面一个问题就那种假京东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就会低很多，它就不太容易被骗，就像我们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道理的。 嗯，是的，要让这个老年人啊有更多的这种价值感啊，同时呢，作为全社会啊，包括这个老年人的重要的这种关系人员哈，也应该给老人更多的这种信心啊，让老人能够实现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对对，实际上老年人在很多国家的话，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价值。我们举一个特例，比如说英国女王， 嗯， 她尽管不是首相，不是政府的一个官员。但是他经历的年代，他经历的政治的事件比一般人要多得多，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有足够经验智慧。所以的话，这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发挥老年人的余热啊，让他发挥一个长尾的一个效应啊，无论是为我们说社会啊贡献自己的智慧，还是为自己的家人，更是为了一个自己啊，这是我们都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 嗯。是的，中老年朋友啊，还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发光发热啊，可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盯屏幕上。那叶老师对于老年群体啊，如何安排好退休之后的生活啊，以及家人社会可以提供怎样的陪伴帮助，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看老年人现在这个退休生活在家，甚至说跑到大城市里面去带孙子，但是我会意识到有这样一点，就是他的子女会认为我陪了老人了呀，我周六日不是带着孙子去老人家了吗？那实际上这个陪伴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他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负担。 嗯， 我的建议是作为老年人周围的重要个体，比如说他的儿子闺女甚至他的伴侣， 嗯， 你们要争取去陪伴这个老年人，去找独处时间，这一刻就是属于你跟他的，因为人越多，这个陪伴效率相应就会下降。 嗯， 人如果太多，你比如说我今天去我妈家，我要带着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去我妈家，我妈第一反应肯定不是，哎呦，我们家孩子跑过来跟我交心了，说知心话了。我妈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一大家子今儿晚上可吃点啥呀？所以实际上你给他带来的压力大于你给他带来的好的体验。那很多家庭实际上都是这个样子。但如果今天我真的有一个小时时间，哪怕咱们说实话不长，就一个小时时间，我说妈，我也不去你那儿吃饭，我就跟你坐坐。 嗯， 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你跟老年人之间的独处型的陪伴。 嗯， 那很多心理学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独处型的陪伴对于老年人的个人感受、价值感提升是非常棒的。 嗯， 我们逢年过节一大家的聚一聚，当然应该，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没过节的那个日子，我们更应该怎么做呢？一对一的去给老年人一些关照和交互，这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点关于日常生活中的安排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很多他喜欢在晚上睡前使用手机，实际上大量的人都有这个习惯，但是我在此尤为建议你需要调整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如果你每天希望自己晚上9点半或者10点入睡，在你入睡之前的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内，我不建议老年人接触任何的电子产品，包括电视和电脑这样的大的屏幕，因为这样的电子产品的屏幕会很直接的去造成你大脑中与睡眠相左的一些激素的分泌，那就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节律。老年人本来就可能晚上要频繁起夜睡不好，那如果因为这个在影响了入睡，因为很多老人半夜3点起来，你再睡不着了呀。 嗯， 所以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你在入睡前两个小时就最好不要使用电子产品了。如果一定要用，